播大厦酒店，您婚礼的优选酒店。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各位好，我们来一起关注最近的天气。今天下午本市持续维持晴朗的天气，光照充足，风力不大，能见度良好，有利于各位交通出行和户外的活动。今天下午晴，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8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3度，最大相对湿度70%。我们代表预报编辑傅志龙，感谢各位的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行号1073，旅行号1073。 各位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旅行号1073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那啥，护照、身份证、票根、火腿肠啥的别落下啊！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1073，哪爽就去哪，旅行五件道。 每一次旅行都见证一次成长，每一次上路都升华一段情绪，每一次分别都邂逅一段美好，每一次归来都了解一段人生。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The church bells ring and strong love grows. She grew up good, she grew up slow, like American honey. Steady as a preacher, free as a weed. Couldn't wait to get going, but wasn't quite ready to leave. So when I 今天来到了2018年11月22号星期四的午间11:33:19，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打开我们的收音机，锁定调频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收听我们这档 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的 旅行节目旅行号1073。各位好，我是周准。 各位好，我是道道。 今天是晴朗天气，光照充足，风力不大。 是的，这几天天气都非常的好，要点个赞，希望一直保持下去。 是的，天气好了心情就好啊。如果到了一个海岛的地方， 哇， 风和日丽万，哎呀，那种感觉，你就 那平静如蓝宝石一样的海面， 我们放眼南太平洋，都是明珠。 是，这颗又是一个新星的璀璨明珠， 新星就是冉冉升起的新星。 是的， 对吧？这到底是哪里呢？我们节目介绍过几次好像 啊，介绍过， 对吧？ 对， 今天呢，我们是带着小雨的体会，小雨是作为参与者、体验者去感受，那是旅游局，他是不是？你想想， 是， 这个是感受人， 嗯哼， 超级的 KOL 旅行达人小雨，欢迎 小雨，大家好，又见面啦。 是的，小雨每次都是特别的热情洋溢啊。 小雨今天的衣服也有新咖特色， 是的，很有种民族风情。 对， 彩色的 。哎，用一个颜色形容新卡利多尼亚是什么颜色？彩色的还是单色的？ 彩色的蓝 色， 蓝色为主的彩色。 哎呀， 我觉得就一定是这样的。 哎，小雨，问问你，你比较喜欢户外的活动哈？你会冲浪对不对？ 对。 你对海岛是不是也是情有独钟的那一波人？ 那肯定是海岛控了， 海岛控啊。那去过的大大小小海岛也是不计其数哈。 对。 那新咖在你去过的这些海岛目的当中，可以把它排在什么样的位置呢？ 我觉得应该算是比较靠前吧，毕竟不是很多人都去过。 是的，新卡利多尼亚。 到底我们的小雨海岛控，对新卡利多尼亚的印象、认识和推广是什么样的啊？休息十分钟，你稍微回味回味啊。 好， 对， 十分钟的资讯之后，要听听超级 KOL 小雨的精彩分享。 在这里你听到的不是简单的资讯，每天网罗世界各地旅行趣事、囧事、乐事，以娱乐麻辣的眼光看世界，就在旅行号新鲜资讯。 首先来关注第一条新鲜的资讯哈，咱们出去玩呢，有时爱坐飞机，有的人喜欢坐铁路啊。 是。 现在呢，铁路的电子客票率先在海南省试点。 哇。 纸质车票仅供报销使用了。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太方便了哈，一上车嘣刷一下就可以进站了。上车电子客票终于来了。 哎呀， 中国铁路总公司宣布，今天起铁路部门将在海南环岛高铁实行电子客票服务试点。实行电子客票后，目前可支持旅客实名制购票和乘车的25种身份证件，无需再使用纸质车票。 25种身份证件。 对，25种身份证件，我都不知道都有怎么有这么多种， 很多介质啊。 啊， 这个据铁路总公司有关部门负责人说呢，现有的铁路旅客车票分红色条码票和蓝色磁介质车票两种，均采用实名制。即铁路旅客乘运合同凭证、乘车凭证、报销凭证等功能于一体，旅客需先凭车票乘车。实行电子客票的就是将纸质车票承载的旅客运输合同凭证、乘车凭证、报销凭证功能相分离。依据有关的法律规定呢，以电子数据作为铁路旅客乘运合同凭证，推进乘车凭证无纸化、多样化，报销凭证逐步电子化。 对，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越来越方便了啊！感谢我们的这个科技团队能够研发出来这么优秀的这样的一个程序。 辛苦了， 辛苦了。旅客购票时通过网上购票的，购票成功之后可以通过网站自行打印或下载购票信息单，也可以在海南省内各车站售票窗口、自动售票机取票机来取票，还有代售点打印。那通过售票窗口和自动的售取票机去购票的呢，购票成功之后，旅客将收到一个购票的信息单，然后呢可以根据需要选择是否打印报销凭证。 刚刚看到了，你像这不是25种证件吗？我们来说一说哈，比如说在进站和检票时持2代身份证、外国人永久居留证、港澳台居民居住证、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5种可机器识读证件的旅客，可直接使用证件自助检核及检查票，就检验票车，不用工作人员帮你了啊。 对， 持那些不可机器识别购物的旅客呢，在专用实名验证口和检票口，还是需要工作人员这个时候，对吧？ 就也有工作人员去帮你去检票啊，所以说大家也不用说担心。好的，这总的来说呢，就是非常非常的方便。 对，这是南方的事儿哈。第二条又是南方的好消息， 珠海 去过吗？ 没有， 我也没有去过珠海。 对，现在我感觉就是像什么深圳啊、珠海啊，包括整个广东还有海南， 好的很， 都是非常非常好的。 现在去正是好时候， 飞速发展啊、赶紧去吃吧。 对，赶紧去感受阳光啊。 是的， 珠海机场呢现在厉害了，说是年旅客吞吐量进入了国内千万级机场的行列。 好吧， 去的人多了， 是不是？记者从珠海机场了解到，本周二上午，珠海机场年旅客吞吐量突破1000万人次，进入国内千万级机场行列。当天乘坐南方航空 CZ3740 航班，由北京飞往珠海的一名旅客，成为珠海机场今年的第1000万个旅客。 这是机长啊，然后相关的部门呢，颁了一张奖状。 你好， 收号。 他说啊，谢谢。 他也挺意外的， 对，也挺意外的哈。 1995年6月，我们回到过去哈，按照年吞吐量， 回到过去， 对，周杰伦也是陪我们很多年了。这个1200万人标准修建的珠海机场正式建成通航，1995年、2005年、2015年、23年的时间。没算错吧？33年，23年的时间， 1995年到2005年吗？ 对啊， 对，20年，23年， 23年哈。然而，直到06年那年呢，珠海机场的年吞吐量旅客一直保持在50万到70多万人次之间。06年的时候，珠海市政府与香港机场管理局合资成立了珠港机场管理有限公司，托管珠海机场的运输主业。此后，珠海机场呢引入香港机场的经营管理理念变了，拓展航线的网络，提升航班的密度，完善地面通达性，提高安全保障能力及服务的品质。 是的，这一下子就这个转变了啊。2007年珠海机场的年吞吐量就达到了104万人次，而2017年10年过去了，然后他们这个达到了921万人次，这是去年。对，那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深入推进以及港珠澳大桥的运行，那珠海将进一步融入港澳珠三角西岸交通一体化的体系中，那珠海机场将迎来更多的客运和货运流量。珠海航空城机场集团公司董事长万景平是这样畅想的。 谢谢老万啊， 老万。 下一条呢，这个我觉得有一种动物啊，我们看到会觉得它很漂亮，也很神奇，又很勇猛，但是老害怕它消失，老害怕消失在我们的视野当中。这就是东北虎啊，东北虎你也是你们那边的啊。 对， 东北虎豹呢，国家公园首次集中开展大规模的青山清套行动。近日，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管理局首次大规模的这样一个活动在吉林省的珲春市举行。 哇， 也没去过哈， 没有， 也没去过。此举标志着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冬季反盗猎战役全面 打响。 没错， 就要这样啊。据监测数据显示，我国境内现有的野生东北虎有27只， 只有二十七只， 东北豹有42只。那为了保护和恢复东北虎豹野生种群，确保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和完整性，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管理局于2017年9月在长春挂牌成立了公园体制试点区，跨吉林、黑龙江两省，与俄罗斯、朝鲜接壤，总面积146.12万公顷。对。 看到这个消息，说是明确了2018年冬至2019年春季保护工作的要求， 一定要好好保护。 此次反盗猎专项行动主要包括青山清套、设卡堵截等内容。其中青山清套行动一直是被视为确保虎豹安全的基础性和根本性的措施。 是的，那随着我国对野生动物的保护力度加强，东北虎豹的野外生存环境得到了有效改善，分布区面积是逐步扩大。那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监测结果显示，东北虎豹种群目前进入了自2014年以来又一个繁殖高峰期。那2017年春至2018年春，试点区监测到东北虎繁殖家族有5个，东北豹繁殖家族有7个，达到或超过历史有记录以来的最高值。 是的，这个环境改变呢，他们的生存环境、繁衍环境也得到提升。 对， 但是最重要的是人为的破坏，我们所以要有一个这样的反猎的活动。 是的，是的， 这很必要啊， 很必要。 大家想象一下，全世界只有27只东北虎野生的，很凄凉的一个数字。 对，你这时候还有人去想方设法的偷猎，我觉得这个实在是有点。太过分了。 我们看到了这个公园试点1年多以来呢，管理局各分局共开展了反盗猎专项行动436回，反盗猎巡护里程25622公里，投入人员20000多人次，车辆3000多车次，共破获案件3起。然后呢，清剿猎套猎甲9700余个。 我的天哪，9700余个， 27只豹子。 就是还是，哎呀，真的要加强力度，好好保护啊！我觉得还是违法的成本太低了。 是的，第四条来自于国外的信息啊， 是 土耳其。 土耳其一个消息说，世界最古老的可结果的橄榄树树龄已经高达1656年。 他为什么能活这么长时间？ 这太长寿了吧？ 活化石啊！ 那必须的，1000多年的高龄。好，我们这是据土耳其晨报报道啊，土耳其西部马尼萨省的一棵橄榄树。不要问我从哪里 但是我要 实在你跟你同年代的书都发黄了，找不着可依据的。 对，但是他还我还活着， 还活在世界上， 大约是1651万加了个零，1656年被认定为世界上最古老的可结果的橄榄树，还结果呢，堪称橄榄树中的活化石。 而且经科学家测定啊，这棵橄榄树的栽种时间可以追溯至公元362年。2013年，它被当作具有纪念意义的活化石，受到法律的保护了。 我觉得这是很有必要的啊。有趣的是呢，这棵古老的橄榄树依旧生命力非常的旺盛，每到丰收季节，果实硕果累累。而且呢，可以结出3种不同类型的橄榄哦，相当罕见 哦。 我是混合型选手， 是混合型的哈。土耳其这个国家呢，主要是橄榄油生产国之一，因为它位于地中海和爱琴海之滨，夏季炎热干燥，冬季温和多雨，气候十分适合橄榄树的成长。那也不难理解，这棵活化石的老橄。 对对对， 也是可以生长的哈。 是的， 对。 然后就是其他跟他同期的橄榄树怎么都没活到现在。 曾经有一个朋友去土耳其，然后他说那边生产橄榄油，橄榄油除了食用之外可以美容滋润皮肤，他买了用橄榄提取的那个橄榄油的精油，他说提上之后呢，自己感觉年轻了很多。 真的吗？ 就是然后他就是拍了两张照片，用前用之后，我不是做广告，我就看那照片哈，还真的有提升。我说你美颜了没有？完全没有，就是感觉整个人润了很多。橄榄油 这的吗？ 混合型的吗？ 啊，那我也去买个橄榄油 试试，感受感受啊。 对，正好我家那个橄榄油反正也不吃，往脸上涂吧。 那食用的和那个涂的不一样 啊？不一样 啊那容易那个什么费香皂，还得洗脸。对， 也是。 第五条，我们今天要说新卡里多尼亚，我们就找了一个海边度假晒照天堂的一些地方哈。 好的。 法国票选十大最具 ins 风沙滩。 哈哈哈。ins 风。 ins 风。 好 ，ins 风呢是一个特殊的风格。 是的。 从诺曼底到比利牛斯山，从普罗旺斯到科西嘉岛，法国人最重要的假期当然离不开海水的陪伴啦。所以呢，费加罗报就盘点了 ins 网友票选出来的十大最佳法国海滩。 第一名。 第一名，新阿基坦比拉沙丘。 并没有听说过。 对， 真没听说过 呀。这个沙丘啊，其实不是沙丘，是海滩。 海滩，人家有沙丘。 是的，这是英国《卫报》将比拉沙丘称为世界上第二美的沙滩。 好好， 第一美就不知道了。 第一美， 该沙丘高达110米，是欧洲最大的沙丘。比拉沙丘镶嵌在朗德森林与大西洋之间，成为进入阿卡雄湾的大门。 反正挺漂亮的一个结构。 是，要去打卡啊，然后拍一张 ins 的照片。 是， 我觉得主要是就是，拍 ins 风的照片呢，如果自己觉得长得够美，那一定要拍近景。 哦，是。 对，拍特写，然后加滤镜。对 ins， 我觉得 ins 风重要就是滤镜嘛。对，然后其实我们也是可以在任何的地方都拍出这样的 创作， 对，这样的照片哈。 第二个是诺曼底奥马哈海滩。 1944年6月6号， 美国海军登陆这片长达8公里的沙滩，为了重温这个历史的时刻，游客可以驻足奥巴哈海滩美军阵亡将士的墓地，也可在此地骑马、徒步、驾车或乘船观赏。 是的。第三就是新阿基坦巴斯克海滩。 哦， 对，这个是1957年在巴斯克海滩诞生了一个冲浪运动。现如今，这片沙滩是冲浪爱好者最喜爱的沙滩，同时也是全世界冲浪爱好者的竞技地啊。所以呢，这个是很刺激的。像这个在猫头鹰上多年来被评为最受法国人喜爱的海滩。 小雨也喜欢冲浪，你应该去这个地方再感受感受啊。第四条，普罗旺斯的这个叫庞博洛纳海滩。 哎呦，这应该很浪漫吧？ 哦，上世纪60年代在此拍摄的电影《上帝创造女人》， 你看看， 是这个。这个海岛和女演员立即把睹为人熟知。沙滩部分区域是私人拥有地，另一些部分则是自然保护地。根据旅游公司 Traveler Bird 说呢，这个海滩是法国最昂贵的海滩。 那是肯定的。 这片海滩呢，度过一天平均需要花费到502.65元。 这个要是作为体验呢，我觉得还是可以的。然后第五名是科西嘉岛的圣朱利亚海滩。 圣朱利亚。 对，圣朱利亚海滩位于维基奥港南部的7公里处，此处海水像绿松石一样剔透，还有许多受欢迎的海上运动项目。 绿松石，大家可以想象一下颜色啊。 接下来我们就简单说说名字哈。 对对对， 下一个是这个叫做科西嘉岛的巴隆巴热亚海滩， 对、啊、还有就是罗尔河大区拉伯勒海滩、 伊埃雷海滩， 嗯，还有科西嘉岛的萨莱西亚海滨。 最后一个稍微说一说，这片沙滩十分受美国明星的喜爱，沙滩位于圣让卡弗尔拉的一处小海湾， 嗯， 为欣赏悬崖小镇埃兹以及滨海伯利奎的滨海伯利奎的全景提供了绝佳位置。沙滩位于2017年6月完全向公众开放，以前不开放的、 哦、 这个地方叫做圣让卡弗尔帕拉帕洛马海滩。 嗯，真的是名字非常拗口，但是呢非常的美丽啊。 法国这个地方啊真的是有很多好玩的地方哈、啊嗯、希望大家呢不管是 ins 不 ins 哈、 嗯、 景好人心情好是最重要的。 对的、 嗯、 来吧，今天呢我们说的这个目的地好像跟法国也是有一些关系的。 是的、嗯、有请我们的特别大来宾隆重登场， 结伴旅行的开山始祖，勇闯非洲的奇女子，把世界塞进背包的行者，旅游社区领军人物，行摄中国500天的牛人，今天他会是谁呢？神秘大来宾。 时间呢一分一秒的流逝，我们马上有请小雨赶紧展开新晋网红海岛的精彩推荐，欢迎小雨。 欢迎小雨。 是的， 刚刚我们的小雨还问了、嗯、之前那个人来分享的时候有没有说去到达的那样一个感觉啊，你再可以再说大 给 大家说 一遍 吗？ 对 啊因为我之前要去的时候问过好多比我更、嗯、去过更多海岛的人、 嗯、 然后他们都问我同样一个问题，这个地方在哪儿啊？ 你看 对啊，新喀利多尼亚在哪儿？ 不知道啊。 是的、嗯、对，好多朋友也不知道它在哪儿、啊、 对，它是在澳洲东海岸，再往东一点点、 啊、 它从地图上看可以说是夹在澳洲和新西兰中间， 对，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 中间的一个小点儿、 嗯， 对对对，一、 嗯、 真的是一个小点儿。如果看地图不用放大镜看的话， 嗯、 可能就看不见了。 嗯、 是的，这个地方叫新喀利多尼亚， 新喀利多尼亚， 它是隶属于哪个国家呢？ 它 是单独的， 它现在是属于法国的海外领地， 法属的海外领地 。但有一个问题， 嗯、 像新喀利多尼亚有没有就是这个名字很、 嗯， 它为什么有个新字？ 对，嗯，难道是有老喀利多尼亚、 这个、应该是差不多、 哎、 啊对、 这个是不是有一个新鲜事物的感觉吧？ 对， 老喀 也算是，其实这个可能要归结于、从历史来看嘛、 哦、 就是库克船长、 嗯、 我们熟知的库克船长发现了这个也不是，他是第一个登陆的这个岛的欧洲人、 嗯、 然后库克船长他是英国人嘛，英国在苏格兰那边是有一个地方、 嗯、 用拉丁语来说是有一个地方叫喀利多尼亚、 哦、 所以他就把这儿命名了 新 喀 利 多尼亚， 有一个这样的名字了，不能重复用这个名字。 对 对对对、嗯，你看那时候什么船长啊，包括像我们伟大的郑和、啊、 对， 是 都是各种下西洋，然后就是开始发现，哎，这有一个无人岛，快我先占上， 先把它命名， 就跟现在的域名一样。 对、嗯、对，但是后来就是成为了法国的一个海外领地了。 嗯嗯，对。 到达远不远，方不方便？ 其实现在如果我们从国内自由行过去的话，时间还算比较长吧？ 啊，比较长了， 比较长。 20个小时够吗？ 20个小时差不多了， 啊、 因为你要是 差不多了， 最方便最方便的是你要从日本转机， 啊、 因为国内现在目前来说自由行来说是没有直飞， 嗯、 现在是有每年在节庆的时候，我们大长假的时候， 嗯、 春节和十一是有2次包机、 啊， 但是这个对于自由行的来说，太局限性了嘛、 嗯。 然后我们自由行呢，一般都是会选择从日本转机，是一个最方便的，从北京飞到日本差不多3个小时吧， 嗯， 然后从日本要飞过去差不多就要9个小时 这是已经十二个了， 这就是十二个小时。 但是你还要算上转机的时间 啊、 一般从日本飞过去的，日本是有两个机场，一个是从东京的成田机场，它的航班会多一些，然后大阪过去的航班会少一些，所以我还是推荐大家从日本的那个东京那边走，会方便一些。但是你要转机的话，一般从飞新喀的航线，它都要从早上起飞、所以你可能会在日本停留一个晚上。 对，那怎么办呢？就是还得在日本住一晚上。 对对对，在日本住一个晚上、 那如果要是有这种，就比如说三年或者五年多次往返，你就可以、还可以去市区。但是如果没有的话，就得在机场了，是吗？ 这个应该是，但是一般来讲建议还是办好日本签证，这样会比较保险、因为每个航空公司它过境的那个要求也不是特别一样嘛。 是的， 刚刚到时候2个小时够不？这么一看啊， 把够 超了， 超了。 但是你可以住一晚， 没事，你可以，对，你可以在日本玩一天， 可以在日本玩嘛？ 对， 我也是这么想的。 是的啊，回来是不是也得？ 对，回来也是一样的。然后除了日本，如果你要是想去，比如说澳大利亚、新西兰。去玩去，然后你也可以顺便从那边飞到新 喀 里 多尼 亚，也是很方便的。 对，因为咱俩之间哈， 对，那样会比日本更方便，而且时间会更短。 听上去呢，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因为我们不是飞行距离20多小时，我们是住了一晚上，加起来 是的。是的，如果要是飞行20多小时， 那挺累的， 那就是挺远的了。 希望大家呢，下半段要好好听听我们超级的达人小雨对于这片新喀里多尼亚的精彩分享哈。 好的， 我们这是一档人间有真情 人间有真爱 的旅行节目，旅行号1073，但凡是在路上的 KOL 们的好朋友，他们刚来北京，我们就第一时间邀请到我们节目当中来， 第一时间抓来。 对呀、有的朋友时差都没调整，昨天的小皮时差就没调整过来。 是的，都是最新鲜的资讯， 希望大家珍惜我们这档节目好朋友们、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好的， 车位撞了个凹坑， 别着急，找顶好啊，不伤原车漆，顶顶就好。 真有那么神吗？伤漆的坑能修吗？ 能，而且保证喷漆不刮腻子。电台客户打85折哦。 顶好汽车凹陷修复，400-106-1158。 一提起贵州遵义，这里孕育了数款中国名酒。那么在贵州当地，大家过年过节请客吃饭都会喝什么酒呢？带着这些疑问，我们去到了贵州遵义。当地酒友们，他们不约而同地说到了董酒这个有点陌生的酒名。他们告诉我，董酒不仅好喝，而且不上头，还告诉我董酒有三大特点。第一，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流传下来的古窖池里，多种本草连同粮食酒曲每天不间断发酵，酿成的酒醇香甘美。第二，每瓶酒的酿制周期不少于5年才能封装，产量极低。第三，它是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的董香型，具有中华老字号标志的白酒。我忍不住问，那为啥不知名儿也买不着啊？隐约听到谁说了一句，我们自己喝都不够。好酒一定要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们也把董酒窖藏拿了一批过来代卖，大家可以拨打一下我们的电话400-919-6188，400-919-6188，用出厂价咱订个几瓶回去尝尝，400-919-6188，400-919-6188。 成长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星夜会四方。 变化太大，这么大的机场建在我们老家，我以前连想我都没敢想过，办值得。 有一个大的机场，它会把很多产业吸引过来。 哎呦，太庞大了，真是雄伟壮观，感到非常自豪。 作为土生土长的大兴人，祝愿我的家乡大兴永远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 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新纪事。 你是否想过，有一天他不再记得你们的过去，有一天他不再认得你，你和他所有的回忆都会被脑海中的橡皮擦偷偷抹去。 我国平均每年新增300,000阿尔兹海默症患者，患上这种疾病会出现记忆障碍、失语、失认、失用、视空间技能损害等症状。 如果有一天你的父母患上了阿尔兹海默症，请不要责怪他，请你对待他像他对待年幼时的你一样，耐心、用心、细心。 记忆虽会消失，爱将永远长存。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城市广播，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各位好，来一起关注天。今天下午晴，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8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3度，最大相对湿度70%。总的来看呢，今天光照风力不大，光照充足，能见度很好，有利于各位交通出行。我们代表预报编辑傅志龙，感谢您的收听。 每一次旅行都见证一次成长，每一次上路 都升华 一段情绪， 每一次分别 都邂逅 一段美好， 每一次归来 都了解一段人生。 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 在路上。 12:02，26秒，我们继续跟着超级 KOL 小雨走进新卡里多尼亚。欢迎小雨。 欢迎小雨。 大家好。 反正这歌一放就觉得得撒撒欢去， 是的，得动起来， 动起来， 在沙滩上奔跑， 真的特别惬意哈。虽然新卡里多尼亚是很新的一个地方，我们的听友也去过了 啊，我们的听友真是足迹遍布全球各地。 对， 这来一条，你该读这个，你来读这个， 我来读这个， 这次适合你，我来读一个我脚下的啊。 小雨命这个运命成幻中，哎呦，这个。我可能是全网最后知道新咖有一片新型树林的。 哎呦， 不管怎么样，我们还是已经蜜月回来了，给大家看看新卡里多尼亚的美景。我们结婚了。 哎，人家语气肯定不是这么读的，人家是我们结婚了，啪听见，哎呀，结了。 乐。 还有一个朋友叫世界在我脚下 TCC， 他说呢。啊，新卡里多尼亚岛的喜来登酒店不错 啊， 小雨也住过，对不 对？好，一会儿说说啊， 风景多好 啊，游泳、吃饭、休息，还有全岛上最好的高尔夫球场， 这个棒， 还可以打高尔夫。 是海边的高尔夫球场吗？ 对，它是因为整个酒店就是在海边嘛，然后它是在就是靠海的一个高尔夫球场，而且据说那个也是应该算是打高尔夫比较便宜的地方。 哦，哎，不错， 这个不错。 这位叫做孟希，他说来新卡利多尼亚这个如童话般美丽的群岛，处处流露着告诉你们法国的风情。 是吗？ 是法属吗？ 对，因为法属嘛，所以它很多不管是就是你的用餐呀，还有文化都是很法式的。 哎，可是我在想这个，说到法式的风情哈，那作为一个海岛，虽然说它是法属的领地，但是它是通过什么方面，比如说在建筑上啊，或者说有没有这些是可以让大家体验出来说，哦，好像这有一种法国的浪漫风情。 最让我难忘的就是吃饭 啊，饮食， 就是法餐吗？ 对，你每天去吃晚饭大概是需要3个小时起的时间 啊，真的也有鹅肝酱这种基础的标配， 对，肯定会有的。然后 每晚都3个小时啊，在酒店里。 对，酒店那边就是大，如果说你是订的是法式的那种大餐，那肯定是要差不多3个小时左右。 有没有快一点的？ 也有自助，然后你也，但是也是它自助里会有法式最。我们小学课本以前学过的用小刀撬的那个牡蛎，小口的那个小圆口的牡蛎， 小牡蛎， 对，小牡蛎很就是真的很甜很鲜， 好好吃哈， 好棒啊，真的好好吃哦。 反正这些听友的留言我们都感受到了，一会儿呢小雨应该把他所有的感觉说一说哈，因为新卡利多尼亚，因为我参加过他那个推介会，到那次没去，我去了，就在 W 酒店咱们旁边，然后他们介绍的这是风情万种，什么花样都有， 对， 而且看那图片真的是哇，太漂亮了， 对对对 对, 对， 又能打高尔夫，又有红树林， 对， 还能骑马， 那个星星岛好像也挺特别的， 对，它是在新卡利多尼亚的中部的一个红树林，据说那个心形是天然形成的， 天然形成， 对，很神奇的一个地方， 一个滤芯， 对 对，现在有那个滤芯了， 是的， 是这个表情里边就有， 那个 特别适合去度蜜月 情侣吗？对吧？ 对啊， 说说呗，这趟行程当中待了几天在新卡？ 在新卡待，我们是9天的行程，在新卡就除去路上的，差不多是7天， 住了6晚吗？ 对， 6晚， 对对对， 都住在同一个酒店吗？ 不是不是，我们去了3个，应该算是新卡比较有代表性的3个地方， 好， 一个是西部海岸，就是新卡中西部的一个海岸，是不叫 中西部海岸， 对，它是在西部海岸，然后它是在新卡的中部，就是中间位置，然后那个地方叫布拉伊，然后就是刚刚我们说的那个打高尔夫球的地方，喜来登酒店。 布拉伊， 对，它那个酒店就是很大，特别的大。你如果说你要从你自己住的，它那个房子也很漂亮，房子就有点类似于它当地土著人住的那种怎么说是茅草屋的那种形状，然后又加了一些现代的设计，就所以你航拍的时候特别好看，然后你住的时候也很有感觉，但是你如果出行在酒店里出行的话，它有共享单车， 咦，这个还不错， 就是它 那么老远的地儿还有共享单车， 因为你要去 前台，是当地的共享单车吧？他们自己的， 就是我自己给他起的名字是酒店里的，酒店作为摆渡用的一个小自行车，它没有锁，然后你它会在酒店呢散落在酒店各个角落，然后你需要出行的时候你可以骑自行车想去哪儿，然后在酒店里转，然后还有就是电瓶车，就是 电瓶车就得 要 就 预定了，对对对， 工作人员看那种啊， 对对对，然后就是还有那边就是会有很多的娱乐项目，比如说你可以在酒店订潜水呀，订然后最有意思的就是我们在那边订了一个日落晚餐， 哇，日落晚餐， 对， 好浪漫， 听着很浪漫， 对， 而且我们去的是一个当地土豪家，算是富二代的家， 哎呦， 去日落晚餐， 哎呦 ，Welcome， 你怎么这么胖？真的是啊， 真的是，因为当时我们开始知道是就是一个日落晚餐嘛，然后后来就就是他那个向导，其实就是他们我说的那个位富二代，而且长得特别帅， 哎呦， 据说是还有1/8还是1/10的华人血统， 真的， 因为他的前祖辈 有应该是有华人的。 会说中文吗？ 哦，那倒不会， 那回不了， 回不了。然后他是直接到酒店来接我们，然后开着他的吉普车直接给我们带到他家的山顶上。 他还是你们的向导是吗？ 对，他就是主要是他家里的地产很多，有庄园有山。 哎，刚才说你说日落晚餐，每一个客人都可以预定这个晚餐吗？ 对，可以，你可以跟酒店那边预定， 都是他来接咱们还是？ 对，酒店那边帮忙去联系他，然后这样，而且这个据说，因为跟酒店他们那边的人聊天，据说是十一的时候，因为我们刚去的时候是正好是十一长假之后，然后十一的客人，因为我们去的人太多了，然后 他们家还， 但是这个名额还是有限的，然后就订不，有的客人就没有订上，很遗憾。 哇， 这真好火爆， 对。他说哎呀妈呀，没想到这我们家这么火。 对， 山顶上的日落啊。 对，然后在山顶他都准备好了，当我们上到山去，就已经有那个就法式的那种香肠啊红酒啊都已经摆好了。 哎，那他那个环境是什么样？山顶是不是一个露天的那种？ 对，是纯露天的，是一个山， 然后他有 草地上，然后他自己在那个山顶上盖了一个木头的小亭子，然后亭子里有一个特别长的长桌，就是吃晚餐的地方，然后你直接在山上就能看见那个入海口，是它 漂亮的， 有海河嘛，然后可以看着海河 交汇， 对，和海交汇，然后就看着日落，然后喝着红酒，吃着香肠，然后就等，然后那个富二代小哥哥还有他的父亲就帮我们准备晚餐，他在 父亲亲自准备晚餐， 对对对，他们一家人都就是他这次接待的我们是他父亲和他，然后就是帮我们准备晚餐，他那边是有一个 很正式的晚餐吗？ 也不是，算是很传统的当地的家庭晚餐， 很好， 不是很正式，但是就是很当地的那种菜，就是他们家吃什么就是跟就像我们的家常菜一样， 味道怎么样？那边 味道真的还挺好，我最喜欢吃那个南瓜 啊， 南瓜怎么讲？那个叫南瓜糕吧，就是南瓜做的一个菜，一道菜， 这个很吸引人啊。 对，基本上他那边是他在那边山顶上砌了一个因为那个欧洲人做饭都是那种烤制还有烘制的那种东西，然后基本上都是烘焙或者烤制出来的，然后就是，然后还有篝火， 还有篝火， 对，因为一说海岛，我们都觉得小背心、小吊带、小美美的露背裙就好了，但是我们穿的特别漂亮的时候从酒店出发，然后那小哥特别善意提醒我们，你们最好回去多加一点厚的衣服，山上很冷的 哦， 对，然后到最后其实我们都把自己冲锋衣呀、薄的羽绒服呀、 冲锋衣都上了，这也差太多了吧。 刚刚我插几句 啊 篝火不是除了助兴还是取暖的作用， 对， 一堆人围着篝，哎呀瑟瑟发抖 啊，倒没有那么夸张，但是山上还是挺冷的，然后最惊讶的就是 来了， 我们也知道是这片地是他家的，但是我们问到底哪里都是你家的地呀， 开玩笑的问他嘛， 对， 聊天嘛， 然后他也很开玩笑的说你能看到的都是我们家的， 我的天哪， 就是所以说是富二代吧， 摊开了一张地图， 然后 除了这个点和这个点全是我家 的，这是特色当地的一个接待服务， 对，然后他家还有农场，其实因为第二天我们是分了两拨人嘛，我们这几个小伙伴，然后我们是去潜水了，就没有去他家的农场，然后我们还有一部分小伙伴是去了他家农场，然后去有牛啊，然后还可那边也是可以骑马的，然后他们还带着我们去他家的山上徒步，最有意思的就是可以有一个庄园午餐 啊， 又是庄园午餐， 对，又是小哥哥给做饭， 对， 然后准备午餐，然后我们是去潜水了 啊， 这边潜水 资源怎么样？ 对，潜水也是很丰富的，因为它这新喀的西湖已经列入了世界自然遗产名录 啊， 所以它也算它的那个珊瑚礁应该也算是 保护的不错的， 对，很好，也算是世界比较有名的，仅次于大堡礁。 问大家问一下，就有些是专业的潜友，有些是像我们到的这种 出去的就是浮潜就行了哈。 啊，对。 那个西湖，就算是西湖，比我们酒店远吗？ 其实，西湖很大，在从你从酒店直接坐玻璃船，其实就能到。 还得坐船呢， 还得坐船。 那个船其实很近，它的那个其实就是 这个船属于酒店的吗？ 对对，你可以跟酒店订这个行程，就是我想去，它那边是应该是叫海龟湾，就能看见好多好多海龟。 还有个问题， 哎呀呀，吓死我了！ 你说，我好久没来了，最近呀个胃圈太大，大家得注意身体。 是是是， 我这感冒刚好。问问我们的这个，我想游过去行不行？不坐船。 哎呀，你想游过去 可以吗？远吗？ 其实酒店周就是，它整个坐玻璃船的那一片水都很浅，特别的浅。 也可以游， 所以你要是喜欢浮潜的话，也可以在那个海边的附近呢浮潜也是可以的。 可以哦。 对，但是如果说你不敢下水，害怕比较恐水，就可以坐玻璃船，就 玻璃透明的，可以看 到对，你可以直接就能看到水底的景色，然后而且你一出去就能看到好多好多海龟，而且它西湖嘛，它里面有不同的珊瑚，也特别丰富，然后很多小鱼，然后你不需要下水就能看见很多尼莫，这就是很就是大家去 就是都已经看了都不想看了是吧？基础款， 只想下去， 对，基础款， 对， 基础款， 尼莫是基础款，一捞一个，哎，下去吧， 对，然后那个潜水的话就稍微要远一点了，因为要就是等有车接送的，是给你送到那边的潜店，然后再坐船出海。 远不远？拉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吗？ 也得到挺深的地方吧。 对对对，出海我们大概得坐了一个多小时的船 到一个地方。 对，而且你会因为我们出海出发的那个潜店出发的地方，它算是一个海入海口的地方，然后我们开始当时我就看，哎，我们是在湖里潜吗？然后后来他开出去之后说，哦，原来我们这个是一个入海口，我们就从入海口一直进去，然后就看着那先坐船看着那个海的颜色变化，变成了蒂芙尼蓝的时候，差不多该到位置了， 适合了，漂亮漂亮。 而且他那边潜水就跟反正我是第一次遇到他那边的地形，就是 水下吗？ 水下就是有点像峡谷的那种感觉，然后潜导带着我们就从峡谷里，那个地形特别有意思， 也很酷哈。 对，然后就可以穿那个峡谷里边钻来钻去， 缝来缝去钻嘛。 对 对 对对，就而且拍出来照片也挺漂亮的，而且就是他那边海龟那真的是遍地都是，然后一下去就能看见鲨鱼。 哇，一下去就能看见鲨鱼。 鲨鱼基本是不太大， 对对对， 你知道吗？ 哦，对，不 是比较温和的， 一米五左右的哈。面包鲨。 不是不是，盐鲨，盐鲨， 什么颜色的？ 灰色的，差不多。 他们的牙齿是露在外面，是这样？ 不会， 他们都矫正过了。 不会，我们 假，笑不乐趣。对， 不用担心大家啊。 对，不用担心，它也不会攻击人，就很温和的。而且我们也会离得很远，但是那 就没有办法跟它互动是吧？ 互动有点难，因为确实挺远的，你可以远远看哈。反正那次我记得我应该一下就看到了三四头鲨鱼吧，然后来回在那边游， 一条一米五，三四条六米也挺吓人的，排着队。 鲨鱼脸，飞。 这是第一个地方， 对， 又可以去庄园，又可以去那跟那个当地的朋友呢，去山顶赶篝火的晚宴，很丰盛，这可以用两天行程，还有浮潜呢， 还有农庄午餐呢， 打高尔夫呢， 啊，对，还有打高尔夫， 两天都不够，好朋友们。 这只是在这个喜来登这个岛上一处是吗？ 对，是在那个酒店，那个布拉伊， 布拉伊 这个区域的一个地方。 努美拉还没说呢，努美拉， 对，努美拉是首都嘛？ 对 呀， 那个地方怎么样？ 这个首都肯定是比较现代化，然后但是它也有很多挺好玩的地方，因为像因为去新喀，我觉得如果是咱们知道新喀，最多的可能是从游轮过去，然后努美拉它是游轮登陆的一个地方，所以可能更多的人知道努美拉，但是咱们都不知，就很多人都很少知道新喀，但是新喀还是有中餐馆，有唐人街，都在努美拉。 我的天哪， 还有唐人街呢？ 对，对，所以而且我们当时去的时候还遇到了几波 在那边工作的人。 哦， 中国人啊， 中国人。 对对对， 他有市区是吗？诺 维亚。对，诺维亚是城市，它也是市区，它市中心是椰子广场，那也是一个很有名的景点吧。 椰子广场。 对，它也虽然它就是一个很小的广场，我们过去如果不听它的历史，可能就忽略了。因为 三闸路东几个椅子， 它是一个亭子。 那你也太你这也太简陋了吧？ 没去过，你三盏路灯至少得四个路灯吧？这就 四个起步。 对，它其实我们听了简单听了一下它那边历史，它整个努梅亚城市是从那边开始建设的。最开始它很早很早以前，最开始是就是一片椰子树林， 哦， 有原始森林，然后 所以叫椰子广场。 对，然后把那边的树砍了之后，从那以那个为中心嘛，开始建设城市，慢慢发展成现在的努梅亚。 嗯，你刚才说就有唐人街，还有中餐馆。 对， 那努梅亚这个城市是现代化一点的，是不是？ 很现代化了。而且它那边最有意思的就是我们去了一个新吉巴乌的文化广场，因为 新吉巴乌， 对，它那个建筑也是非常有名的，世界上也获过很多奖。 嗯， 然后也是就是设计蓬皮杜博物馆的一个设计师，他也是参与了这个设计。所以那个首先那个建筑就很值得一看，它是也是在海边的一个 什么风格什么样的这个 我觉得像算是后现代风吧。 我大家就想象吧，后现代风。 后现代风， 而且它还结合了一些就是他们当地的一些特色。然后它因为南太平洋也有很多它土著的文化，所以那边就是去看新卡里多尼亚当地卡纳克文化的一些比较集中的地方。 卡纳克， 对，我们是在那个地方。我最喜欢那个就是在那边吃了一顿午饭，特别逗。就是 怎么了呢？ 对，就是卡纳克最传统的食物那个名字不太好念， 还比较拗口。 对，比较拗口，就不说了。 好， 然后他那个饭是你吃过没吃过没有不加任何添加剂，食品添加剂的你肯定吃过那种餐食，但是不加盐的你吃过吗？ 不加盐的那种， 一滴盐一滴油都不放的， 那怎么吃啊？ 那有味道吗？ 饭吗？ 饭就是它整个的，它是用木薯、番薯，就是那些根茎类的植物，就是还有鸡肉。这些东西当然还有椰奶，然后用香蕉叶包裹起来，然后在一个他们那个叫卡纳克炉，其实就是很多石头堆起来的，在地上然后堆起来的一个炭火堆，然后在那上算是 大火焖烤。 对，大火焖烤数小时。 对， 因为当时我们到那，我们是在一个他的草坪露天的地方去吃那顿午饭的。然后我们到的时候，就是他那个已经焖烤了很久了，那个香蕉叶已经都黑了，但是还没有烤好。但我们就先学习，想吃饭先要自己动手，先学习怎么做碗。 做碗还得碗。 对，没有碗， 参与文化 就 是一个。 对，是他那个是要用那个香蕉叶裁好一条一条的，然后编成一个盘子。就是真的是很原始，他们真正的土著的一个文化的感受。 好的， 编好了之后，然后用它吃。 那个味道到底是什么？ 那个上桌的时候真的是很香，是真的是纯食材的那种新鲜的香味。然后因为它是有鸡肉，也会出一些油，然后它有椰奶。但是如果说我们喜欢吃重口的，可能会觉得那个没有味道，然后 就很淡。 如果说想去的话，可以带一些老干妈自备， 对自己去加一加嘛。 对对对， 自己带点盐，哎呦撒点。 对对对对， 就提醒大家，如果这样有这样一个体验的话，您口重的话，自己带点东西， 对 啊，别的他也许会觉得很淡， 对，但 他很尊重食物本真的味道， 对，很新鲜，因为我们是没有带调料嘛，就是这么吃的，要是， 但是可以吃到食物本身的， 对，可以吃到。 难得。 然后而且还有椰奶的那个味道， 香气 其实加在一起也是 还不错。鸡肉也不腥吧？应该 不腥不腥、哦，鸡肉是不腥的。 哎，这个鸡肉本身是没有咸味的吧？准子豆 对，没有的， 没有油， 会 就等于是吃在吃猫粮或者狗粮，因为是没有咸味， 没有咸味的。 对、 嗯，大家可以加一点， 对，很香、 啊。我们如果真的是觉得赞的话，可不可以问当地的朋友说拿点盐给我？ 我可以， 有吧？ 他后来也给我们上了一些调料，应该是他们制作的过程是肯定不会加的，因为这是保留他们 最传统的嘛。它原来的味 道吗？对对对，你可以后期那什么嘛，咱们可以自备点孜然、盐、辣椒面，这一撒，大火焖烤， 到哪都得串呗。 对呀、啊，那 其实 就不一样了嘛。 就是希望大家，因为在我们的健康饮食结构当中，盐的摄取很重要， 对， 不要吃太多的盐，对不对？它对健康有利啊，很有特色，龙美啊、嗯。然后刚刚那个又是非常棒的海岛风情， 对， 这有三个地方是吧？ 对， 还有三分钟，还有三分钟 ，还有一个就是松岛，也是一个很漂亮的地方，也是松岛。为什么叫松岛呢？是因为岛上有很多的松树林，但是它是针叶林、哦，这个就是一个很 松树。 在那么热的地方，居然有针叶林， 对，所以这个也是一个、 奇怪的现象 ，然后当然那边它是最有名的就是天然泳池、然后最开始我去的时候大家说去天然泳池，我说哎，是不是什么网红酒店在那边修个泳池、叫天然泳池，其实不是，它是一个自然景观、纯纯的自然景观，它应该也算是一个西湖的一种吧、 是， 因为它是一个在海湾里的一个半封闭的湖，因为是海水退去之后、然后它那个里边你可以浮潜，然后 一定很漂亮， 对，特别漂亮，可以游泳，可以浮潜，而且 是不是非常的平静， 特别的平，因为它是没、被海湾拦截了，然后它没有海浪，没有风波， 这个涨潮的时候是不是就没有了？退潮就出来了，有可能吧？ 有可能 是，是不 是？因为我们去的时候都是退潮的时候。 那有没有可能说，就是或者说有这种危险性？我在这里面游着游着，然后一下子飘出去了 啊？不会，因为它那个口很小，而且你出去之后，它是一片旱地，它那个它那边是 皮肤会容易拉出血， 这样溜了， 而且它那边都如果害怕水的，可以去那边游泳，因为它都很浅，而且很平静， 太好了， 真好， 还是纯海水， 当然了， 然后 还能浮潜，那里边有鱼吗？ 有很多鱼， 真好， 然后还有珊瑚，有一些小的礁石。 远就可以浮潜海底世界，不挺好吗？ 对， 适合你这种的，真的。 可是我在想啊，出了那个口是个旱地，进来之后有珊瑚， 对， 哇，真的是太奇妙了， 对，很奇妙的一个，我到现在还没有研究出来它这个到底是一个 什么 样的地形。 你知道吗？生活在那边去的珊瑚就以为那边就是沙滩了。 对，珊瑚它已经有这样的认知，所以它从来不往外跑。 它有时候有水，有时候没水。 是， 对、啊。对，然后还有最后说那个松岛的一定要尝的就是蜗牛，法式蜗牛， 蜗牛 都、因为法属领地嘛，然后它蜗牛肯定都很有名嘛，法式大餐里、但是松岛，你出了松岛，这个蜗牛你是吃不到的，因为它只有在松岛上会长这种蜗牛，它当地取材。 个头大不大那种？ 个头很大，大概有巴掌这么大吧， 这么大的蜗牛。 对对对，巴掌 三个就饱了，你知道吗？这么大一个， 那应该不是吧？把那壳卸掉， 对，壳比较大，而且壳也可以做成一个工艺品。我们看它机场上有卖那个蜗牛壳的，就是 当地特色大蜗牛。 对对对对对，它你出了松岛就没有了。然后我酒店也会有那种这种厨艺秀的安排，就是你想看这个法式蜗牛是怎么烹饪的，你也可以在海边一边欣赏着美景，然后一边去看厨师是怎么给你烹饪那个蜗牛的。 时间的关系，我们总结的新开啊，丰富多彩， 真的是、 就一个地方就可以待三四天， 对、 跟那个小哥但你可以聊两天，又是你可以聊两天，浓妆、山顶， 关键小哥哥长得还很帅， 关键是这个， 对，好的，小哥哥就舔盐就够了。哎 呀，时间的关系，我们谢谢小雨，谢谢小雨， 谢谢。 接下来节目叫做《职场帮帮团》，新卡多利亚，新看多利亚，大家要去看看的啊，拜拜喽。 市预防煤气中毒工作协调小组提醒使用煤火取暖居民，选用合格炉具，正确安装使用，室内务必安装风斗和一氧化碳报警器，定期检查炉具，防止烟道堵塞、烟囱漏烟，提高自防意识，谨防煤气中毒。 1504年，达芬奇创造了蒙娜丽莎的微笑。今天